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eanut.com， 我系钟树根。 花生当饭食，我宁愿听人力讲下笑啫。HKPeanut.com， 我系探长。 芝麻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唔该，我想问咧，我得翻一蚊咧，有冇啲咩嘢可以买翻嚟食咧？ 外卖盒 一蚊，净系买到个外卖盒咋？ 哎，过嚟啦吓，咁大有优惠。 如果得翻一蚊嘅话咧，有冇啲咩嘢系可以嗌到嚟食噶？ 买唔到噶啦，系啊，唔好意思啊。 该，我身上得翻一蚊咧，有冇啲咩嘢可以卖到俾我噶？ 买唔到噶，一蚊。 后生仔， 咩嚟噶？ 有嘢益你啊！ 吓，一蚊， 系啊， 真系一蚊买到， 系啊，咁八楼啊 ，T2 八楼， 系啊，人民超市。 哥，我想问咧，系咪真系有一蚊嘅韩流汉堡噶？ 系啊， 原来一蚊真系买到嘢噶，一蚊就系可以买到呢个韩流汉堡啦，真系一蚊嘅咋。 唉，好啦，翻到嚟啦，咁啊就嗱。咁今日啦就发生咗一件事啦，咁就係即係民主党嘅即係尹兆坚同埋呢高佬即係呢一个叫咩名 林卓廷， 林卓廷就係被预约被捕。点解呢？就係因为啦，其实就喺呢一个即係一地两检个三读事件上面呢，即係 二读 啊，嗰陣时就因为呢，其实喺个位置上面，即係其实喺度嗌下口号啫，咁嗌下口号再加撕烂埋嗰本基本法之类嘅嘢啦，其实係。咁就当其时呢就俾保安就捉住，咁啊即係有少少挣扎啦，係咪，即係学下边个话就係俾啲挣扎啦，咁就呢话咩啦，咁就话 边个话俾啲挣扎， 有个师傅嘛，即係嗰个咩健身师傅话你俾啲挣扎嘛，你唔记得啊？ 唔记得 呢个阿周神一定识啦。咁好啦，就就话佢呢就因为系咪即係话系咪袭警定咩之类啦？诶，其实呢啲乜嘢就话预约被捕咁样样，咁啊嗱呢啲咧就系我哋嗰啲系标准抗争嚟，咁呢啲系叫做系，即系你知道啦，标准抗争啦，你喺啲本土派嚟讲，你已经越嚟越睇唔顺眼啦，就觉得你啲行礼如仪啊，咪又嗌两句收工系咪？即系阿郁敏啊，都话当年啊，佢自己都会掟下杯啊，掟下蕉啊，都会掟下嘢啊，系咪先？咁但系而家你啲呢友仔，喂！连位置都唔离开，纯粹俾人哋捉 Q 住你嘅手臂啫，咁啊揈两下，跟住就话你咩啦？咁其实唔静止噶，其实呢个礼拜咧，就你见大家见到林郑啦，即系原本系有嗰个立法会答问大会啊嘛，咁啊你好罕有地见到咧，阿毛姨姨嗰啲咧就带头，同埋阿欧乐轩嗰啲咧，口号无端嗌英文嘅，真系好嘢喎，跟住就又系话你啦，吓、啊，即系跟住就停咗嗰、那个即系答问大会，跟住你咪叫黄国健嗰啲都讲啦，你班友你唔理江湖規矩啊！因为而家讲江湖規矩，即系唔讲议事規則咯。你唔要讲江湖規矩啊，咁就话啦，会考虑重新咧，就 speed up 翻咧嗰个咧，即系嗰个叫做系即系议事規則咧个加强版 2.0 啦，系嘛？系咪要重罚你啲咁样嘅唔冇江湖規矩嗰啲议员啊？咁好啦，即系如果咁啊搞到咁嘅话咧，喺呢个位置上面嗌下搣下嘢啊，系嘛？喺度嗌下口号都唔得嘅话，咁我哋议会抗争仲点样搞咧？ 好难搞噶啦！喂，我完全咧系估计唔到咧，特区政府咧，港共政权咧，系会够胆喐呢一个嘅民主党嘅。最初，我估佢衡量得失同埋计算嘅情况之下咧，都系打击最大嘅敌人嘅啫。吓、嗯，点解 而家最大敌人已经俾 DQ 晒啊嘛？咁而家民主党咪变咗最大，即系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咯，逐个嚟嘅啫嘛。其实呢啲系 即系温水煮蛙嗰个嘅另一个版本啦。当我喐咗 A 军嘅时候，最主要敌人，跟住 B 军嘅次要敌人，我都顺手喐埋啦，系嘛？即系嗱，如果你讲具体操作上， 即係佢哋嗰日因為佢兩個太大隻啦。 嗯。 即係捉我係容易過捉你兩個嘅。 嗯。 即係我捉你兩個咧，即係對啲保安嚟講，我唔係要幫保安講説話，係俾你兩個咧嗨親嘅機會係大過我噶嘛。嚇、嗯，因為我細粒啊嘛，你兩個大隻啊嘛，大哥。 嗯。 佢兩個係即係面對呢一個嘅危險嘅，即係你完全即係順理成章。即係甚至乎可以話係即係完全冇掙扎咁，即係冒然或者係即係灰溜溜咁行翻出去嘅話，咁、又好難睇。即係喺個抗爭嘅角度，我純粹從技術上嘅角度嚟講咧，即係佢真係整親嘅保安嘅機會係大嘅，因為佢兩個太大隻嘛，兩條友都係好難捉噶嘛，除非你自己係願意行翻出去嘅啫。但係呢個都唔係重點。即係呢個技術嘅問題都唔係重點。其實你睇到，我反而係就係諗個問題，點解我要開呢個 topic 出嚟咧？唔係兩個俾人告嘅問題，而係成個港共政權或者係老共咧，係處理而家呢一個反對派咧，已經係有殺錯冇放過。呢樣嘢先令到我哋感覺好大禍。初時諗住，喂，糧油嗰啲喐下啦，跟住再諗，喂，喐埋阿毛啊，或者係啲自決派嗰啲咁樣。我哋而家嘅主流泛民都唔放过喎。你諗下民主党几个立法会议员嘅？ 七个。 六定七啊？ 七个。 许智峰、林卓廷、尹兆坚喎。告足三个喎已经。佢真係差唔多近五成嘅立法会议员俾佢告喎大哥。 嗯。 喂几严峻㗎喎。喂所以你作为反对派嗱我完全觉得即係我哋係需要 stand on their side 啊！喂，你作為反對派，你應該同佢全面反台嘅，係嘛？ 冇噶，你見胡志偉咩反應，咪就冇反應咯。 喂，佢兩個已經係算好少少嘅咯，即係我覺得係議政嘅水平啊，即係相對好多泛民嚟講，即係唔係話攞 A 加嗰啲，但係起碼都係B 嘅嗰啲人嚟嘅咯喎。已經一個就即係執住嗰個高爾夫球。一個咧就執住嗰個圍標事件嗰啲咁樣，即係有少議政能力嘅人，同埋係相對上係比較成熟嘅人嚟嘅。喂，你都唔放過佢哋咧？呢、這個我覺得好奇怪喎。 嗯。 喂，以前喂我又唔信、啊，無論陳偉業又好，阿毛又好，喂佢哋嘅議會抗爭，喂總會有少少嗨嗨碰碰㗎啦。喂，除非你係束手就擒嘅啫。你順順攤攤咁俾佢叫你行出去嘅啫，你唔係噶嘛？喂，點解今次會搞到咁大件事咧？仲告埋喎、啊。 嗯。 重點不在於係咪即係預約拘捕嘅問題，而係你成個特區政府或者係成個老共，即係處理香港問題、處理反對派，成個嘅策略係調節咗噶咯。 嗯哼。 喂，初時。我今日見到有人抽佢兩個水嘅，佢哋講緊就話：，我哋要相信即係司法制度嘅，就係講佢講緊糧油嗰個時候啊嘛。啲友就攞呢樣嘢嚟抽水啊嘛。喂，抽呢啲水冇意義嘅，重點係在於而家佢係有殺錯冇放過，係完全無區別咁樣。喂，咁我哋要諗咯噃，我哋要思考個問題咯。喂，你越嚟越過火咯喎，老實講，你九子嗰單 case。已經是中兩個立法會議員、 嗯、 加上許智峰加上林卓廷加上尹兆堅是五個反對派的議員、 嗯、 是擺在那裡當箭靶給你在那裡射大哥、 嗯、 你選舉的時候未必贏得到我們因為比例代表制好彩多得比例代表制大哥現在你得多數權你真是 PK 大哥、 嗯、 喂你贏不到我你就一是用 DQ 一是就玩這些這樣的檢控喂，所以我哋要諗啊！喂，我覺得呢一次係一個 turning point 嚟嘅。個 turning point 就係咩呢就係、是、你泛民主派係唔係仲同佢係咁斯文咁樣去搞咧？你唔好話嗰啲咁樣嘅即係工程嘅即係沉降嘅問題咁簡單啦，或者係影響到即係、就是、一地兩檢係影響到即係個司法制度啊，或者係我哋而家一國兩制嗰啲咁簡單。喂，呢啲只係一啲好具體嘅 case 嚟引證緊你背後嘅港共政權究竟點樣去滅聲啊？ 嗯， 令我哋啲人冚聲。 有啲人問喎，一比六啊九去咗邊喎？ 咩叫一比六啊九唔明啊？ 唔知咩？即係邊個嘛？鄭松泰嘛，係嘛？ 你唔使諗啊，嗰個即係 write off 佢啦，即係放棄佢啦。 唔係咁，佢自己本身佢自己分開嚟自己咩噶嘛？最激進噶嘛？ 唔係佢話佢已經撤，應該咁講。佢選舉嗰陣時佢係最激進，佢係本土。但係咧，佢入咗議會之後咧，佢已經話抗爭太危險，撤出咗社運。 系咩？ 真嘅， 你冇屈人喎、 啊，冇屈到，事實嚟。 咁而家好嘢㗎，其實嗰啲本土派啦，嗰啲焦土派啦，就唔認佢係本土派啊嘛，係嘛？即係入咗去就唔認佢係本土派啦。然之後永續啦，就有啲咧，即係懶係最激進嗰啲，就喺出邊喺度，即係俾壓力泛民，又即係幫你點下點票即係啲投票記錄啊，嗰啲出席記錄啊，呢啲咁嘅嘢。 但係個問題就係佢哋就 確實泛民又真係爭氣啊嘛。 係啊，你攬住呢啲咁嘅嘢， 即係呢個問題嚟啊。喂，即係嗱，所以我覺得阿毛哥其實即係喺選完李卓人輸咗之後，其實我即係我都好 buy 佢嗰句説話，就係話：喂，你唔好口頭團結啦，係咪先啊？你每次輸完之後就喺度賴市民，即係無力感，又話咩乜又 心淡 心淡呢啲咁嘅嘢冇用嘅、哦。你作為政治領袖，你應該諗下點樣去研究個對策出嚟、哦。有冇真係坐低埋，即係大家喂有一日 brainstorming 咁樣樣去研究個對策咧？有冇個聯合政綱？因為你而家你唔似以前啊，以前你仲有2012雙普選、2017雙普選，永遠有個目標喺前面。而家個目標喺邊啊？反倒退啊？唔係啩？即係而家喂，你係消極成咁啊？啲人點再投票俾你啊？ 咪調翻轉頭好笑咯！佢哋就鬧佢就係屌票啊嘛。 係啊，不鬧佢就係屌票啦。咁你講曬啦。 唔 係 啊，我唔明一個問題就係而家雖然都已經過咗成個一兩個禮拜嗰件事咧，就係、是、喂佢講呢個 point 話你哋唔好扮團結 ，OK？ 學你配合翻你嗰個講法，或者我一路嘅觀點就係、是、喂大佬。嗰啲咁重要嘅議案，你冇俾人數出嚟，你冇去投票啊，大佬！然又冇法，嗰陣時咪一地兩檢啊，定係邊間啊？ 係啊， 施政 報告嗰次動議，咁咪陳淑莊就即係冇投票啦，係咪？即、就、係、是、你要知道啦，呢啲咁嘅情。 唔係咁，當然我諒解就是因為佢審緊 啊， 即係佢我諗佢對佢，即係佢又唔係做關公民抗命嘅、啊，我估對佢嚟講嗰個即係、心情都係個好大。 咁都要出嚟解釋嘅，因為你要知道，即係其實喺選舉期間，所有嘢咧都俾人哋用放大鏡去睇嘅，其實就 唔係我唔明啊，即係我唔係要幫阿毛啊，喺呢個問題上邊。 啊 喂，關佢屌票咩事啊？喂，佢只係 state 嗰個 reason， 嗯， 就話俾你聽。喂，你哋唔可以咁樣話俾人聽，跟住每一次就係鞠躬道歉都冇意義嘅喎。你鞠佢幾時啊，大佬？而家今日政治環境係咪？你唔可以唔 address 個問題嘅喎。喂，喺過去，我記得有個網友 send 俾我嘛，即係佢話：喂，大佬。你同阿民主黨呢友講下啦，好似以為我係民主黨黨員咁。個大佬佢贊成呢一個嘅填海1000億喎，咁樣屌我話嗱呢啲係叫豬隊友啦，大佬係嘛？跟住佢話喂，大佬陳淑莊啊，嗰啲冇曬影唔去投票咁點啊？喂，大佬點搞啊？跟住話嗰啲咩專業議政嗰啲阿哥就投贊成，我係冇得搞㗎，即係我哋冇篩出嚟講，就係因為見到選舉嗰個時候，喂我哋講埋。P.K. 噶咯，大佬。Supposedly， 我哋應該站喺佢嗰邊。我嗰時候係特登唔講嘅啫。我或者我轉到好大個彎嚟講，你記唔記得我？係嘛？我嗌嗰樣嘢暫時放低先咁樣。喂，但係你唔可以再重蹈呢啲咁嘅覆轍㗎。我鬼唔知咩？你而家梗係將所有嘅責任推咗落長毛啦。你唔好俾我講中啦，你哋你想換馬嘛？去選嗰個新界東啊嘛，咪將啲責任俾曬毛咯。 即係楊眉講嘅説話，就話你又你失控啦，係咪？跟住又話咩啦？ 屌你哋嘅失控啦，係咪？喺度亂噏24，又冇睇人哋啲數據。啊！我真係俾激死喂！唔緊要，你要換馬。嗱，我冇同任何人傾過，不過我個人意見嘅啫，純粹我真係要申明就係、是，咪俾翻你哋咯。 唔係咁啊，毛哥都話唔介意，即係同你初選啦。 唔係我因應佢呢個講法，我咁講啦。再加上就我個人意見，俾緊你哋搞啦。 唔係，但係而家 咁勁啦。 但頭先你都講過嘛，即係林卓廷、尹兆堅、許志峰嗰啲溫喺議會裏面溫和民主派點解俾人搞？其中一個最大原因就係佢哋嘅水平比其他嘅泛民主派個議政水平高啊嘛。亦即係話，喂，佢今時今日，我即使你揾到一個你認為係勝算高嘅溫和民主派，到時到係咪 DQ 你咯？再唔係你即使入咗俾你入到閘，然後我俾你贏埋，你入到去，我咪用盡其他方法搞你咯。喂，咁而家個狀況就係咁樣，其實你仲喺度糾纏喺呢個議席屬於咩人，根本就唔重要嘅。 唔係，同埋你諗你我對於咧佢哋即係我哋作為反對派嘅話咧，即係對自己嘅形勢嘅分析咧，我發覺係不停係錯判的。 嗯， 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認真去聽上一集啦，因為大家上一集嗰陣時候係太多佢哋花生咧 distress 曬大家嘅 attention。 做文責嗰啲啊， 喂，你點解會輸啊？其实一摆出嚟嗰张牌已经瓜咗噶啦，系咪？你点样攞到嗰班所谓嘅四万票黄毓民同游慧晶嘅选票啊？我唔知道上一集啲人有冇听啦，有冇 focus 晒去另外一节嗰度啦。我个讲法就系话，你系要如果你真系要 absorb 佢，你譬如你系要路线转变嘅。 啊，系啊，嗯， 阿哥。 佢唔一定係即係 佢哋係反對，即係佢哋要掃黃噶。佢哋係將所有嘅矛盾係搬咗落去嗰班即係蝗蟲身上噶，大陸嘅新移民啊嗰啲咁樣噶。喂，你係要 twist 佢嗰個位噶，大哥，你要立佢啲票啊嘛，你要攞佢市場啊嘛，你要成日啊將嗰啲唔排隊啊拖劫啊。嗰啲喺你个 Facebook 度 po 噶，要显示你本土嘅立场噶，哥。我问你，你系咪做呢嘢先 ？OK， 你做呢啲嘢，可能你失咗好多原本你支持你嘅人。OK， 你计一条数先同我讲啦，系咪？即系唔好，即系好似阿金英嘅讲法，唔好输到懵咗啦，大佬。真係 find out 個 reason 你點解輸好過啦？ 你唔 同埋老實地， 阿毛哥嗰啲咧，佢係即係其實佢係講出問題嘅人嚟嘅，即係你唔係處理個講出問題嘅人啊嘛，即係你然之後你話佢失控啊嘛，失咩控啫？喂，佢講啲嘢難道有錯咩？ 佢失控咗好耐，如果你鬧佢就 係， 喂，其實佢已經停咗㗎啦。佢哋講嗰啲咩蝦毛嗰啲係幾個月前㗎，你幾個月前唔係你唔話佢？你输咗先，你走嚟追佢数，系咪啊？屌，我都本来我都真系唔想。 虾毛嗰啲系俾人哋 set up 嘅啫，俾嗰啲閪网友 set up 啫，其实系。 咪所以我都咪话收咗个 password 算咯，唔再喺度复呢啲嘢，但系对佢冇影响嘅。OK， 亦都嗱，老实讲，大家都有个心理准备，即系唔好太头大啦。你剩翻嗰年零两年嘅新界东嘅补选。就唔好諗住咧，以為唉呢一仗我哋要贏翻佢。我而家完全唔係咁睇啊，咪輸咪輸咯。喂，呢個都係焦土嘅一部分嚟㗎，話俾你聽啦。我用翻佢哋嗰啲 term 啊，雖然嗰個 logic 有少少唔同嘅，你咪焦咗佢咯，瓜咗佢啦。喂，等啲人深切反省，係咪啊？懷念你又冇關鍵一席咯，有乜計啊？而家係咪啊？ 如果冇關鍵一席嘅話，你連原則你都唔堅持，連腰骨都冇埋嘅話，咁我覺得即係你真係 咁，我寧願要腰骨啦。 係啊，即係坦白講，你而家去到即係阿武哥呢一席咧，其實你按翻嗰個即係嗰、那個，唉，即係老土啲講句，又係嗰個叫做咩倫理啦，係咪？你俾翻佢又如何？而家我哋講反 DQ 之戰，就唔係在人，係在議題同埋。對於成個泛民究竟有幾團結，有幾大嘅抗爭意志啊嘛？喂，大家如果仲記得嘅話 ，DQ 咗 DQ 四之後啊，大家一齊出嚟扯 banner， 企埋一堆就喺度話啊嘛，不能一切如常啊嘛！你而家咪全部咪一切如常，講完之後又固態復民，喂，即係點會唔心淡啫？個心淡原因就係咁啊嘛！你成日講埋啲嘢咧，就講到大一大，跟住又話要有必死嘅覺悟啊，乜乜物物， 跟住到時到後 呢句啊， 有 呢、這個 真係有，到時到後咧、啊、就撲出嚟咩葉建源嗰啲就話啊，我終於成功喺林鄭嗰度爭取到50亿，好，我決定就支持林鄭月娥咁那樣。 唔係，所以我終於明白咧，即係呢個零兩個禮拜咧選完之後咧，佢點解本土派咧 sell 焦土咧？是有群眾敗， 梗係啦， 即係佢係有個客觀基礎喺度嘅。 即係第一，頭先我舉好多例子，我唔再重複，我講三四次，好似數臭嚟咁。喂，你做埋啲咁嘅嘢，又贊成致謝動議啊，跟住又即係成個施政報告又冇去投票啊，嚇、啊，跟住又即係嗰啲施政嗰啲思考方法，就成個執政黨咁樣喺度幫人哋諗埋啊，千七億唔得，咁咪一千咁樣屌。 唔係，跟住又派錢，又話益咗你啲友買 iPhone 咁樣樣，做乜撚嘢啫？ 唔系啊，跟住仲要有啲温和民主派走出嚟讲啊，喂大佬，喂，即系做一个长期抗争嘅运动，养人都好紧要嘅，所以一定要忍让一下。 乜你唔可以讲呢啲咁嘅说话嘅，大佬。同埋咧有一句说话好罩忌嘅，就系话你攞翻边个啲票，攞翻呢个公民党，即系攞翻呢个即系阿郁文嗰啲票，攞翻呢个啲票。你成日咁样以数去计咧，你知唔知原果咧？你自己站在选民嘅角度嚟讲咧，佢觉得喺你眼中佢只系一个数字。或者其实讲真，佢哋真係有自主权嘅。佢当佢投俾郁文嘅时候，佢唔係话真係投佢，喂，你真係撑佢咩咩，真係撑佢呢个五区公投全民制宪咩，嗰啲咁嘅嘢咩，唔係讲议题，係讲个人，或者究竟你成个感觉俾人有几大新鲜感，你有冇个希望论述喺度，你唔好㗎嘛。 个 vision 喺度。 啲数唔会喐嘅咩，喂，你唔係选民咪一个数字咁简 单。所以我话从乐观嘅角度諗呢，输埋佢啦，星艺东。咁咪照土囉，輸多鑊囉，係咪？咁2020再嚟玩過囉，係咪？呢個時候痛定思痛，有咩問題呀？我而家我學招佬派呀，大佬，係咪？懷念你都係獨單㗎啦嘛，係咪？成張台你都掃晒啦，係咪？不過即係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你唔好似佢哋咁啦，即係輸咗之後呢，就即係搵人，即係阿邊個講嘛，話搵代出高羊㗎嘛，係咪？ 哦，你讲下边个？ 即系讲两句嗰个啊？我唔记得 叫 咩？系 ，sorry 阿近， 系啊， 系咪？啱又话我唔记得啲人啲名，我真系唔记得啲人啲名。喂，个问题系咁啊嘛？你俾我感觉啊？你当阴谋论又好，鬼故都好。喂，你出嚟咁样砌长毛，你唔知道佢原来系按伦理，应该佢系排先嘅咩？ 佢梗系知啦。咁但系佢 喂，你好似。好似排住隊嚟將個責任推咗俾佢咁喎。喂，我呢句唔係，我唔係幫佢講説話，我唔覺得佢一定要出。小麗未撤銷呢一個嘅司法嗰、那個，即係話唔繼續堅持嗰樣嘢嘅時候咧，我已經即係好老實咁講，你都聽過啦，幫我冇喺公開講啫嘛，我都話對佢嚟講係有難度嘅喎，唔係俾你代表制喎，多數權力。 係咯。 對毛哥嚟講，唔係好多中產階級能夠接受嘅喎，唔係好多基層市民能夠接受。你攞10%、8%、10%多冇問題，但係要超過50%係有難度嘅。但係個問題係，喂，你選完之後，你俾我感覺啊，我感覺嘅就係，你可以否定我呢個講法，你好似做嘅勢唔俾佢選咁。其實你又唔知道，其實我哋都唔係好想選嗰啲人。阿哥，咪俾翻你咯！你咁中意咯，你中意即系寸土必争啦，咁你抢咯嗰个位系咪？ 唔系，即系我哋头先讲嘅主要矛盾、次要矛盾嗰样嘢。 唔系毛哥佢自己都公开讲嘅，唔系你泛民点玩咪点玩咯，系咁嘅。 唔系而家就系讲，我哋讲翻就系一开始我哋讲主要矛盾、次要矛盾。 唔系啲友咧又利用紧呢一样嘢，我讲就最好啦。OK， 即系我同佢近啲啊嘛。利用緊，以為我哋一定要同佢爭，跟住呢一個你要打壓佢。 之後咧， 跟住阿基哥咧就變咗正義超人。 然之後咧，就將佢哋咧搞到即係喺度一個內鬥嘅一個困獸鬥咁樣就喺度玩嗰啲咩分化啦、離間啦。 冇錯，你咁咪 reinforce 緊一般嘅民眾覺得你哋第一輸完又勝大，係咪？二輸完又唔認錯。或者唔知道究竟自己發生咩事，唔話認錯啊！呢個世界邊有對錯嘅喺政治上邊？阿哥，跟住咧就係、是、你哋繼續喺度分化嘛，係咪？繼續喺度爭位啊嘛！喂，咁你下次仲投你大哥？ 唔係個款咪似太平天国咁樣咯，即係你即係拗咗喺南京嗰度俾人圍住咗，跟住就再自相殘殺。個款就係而家俾人感覺就係呢班咁樣嘅狀況，咁冇信心喎，好話唔好聽，係群眾對你冇信心啊！即使你有橋都 係啊，我覺得就係、是、即係你往往咧，其實選民其實有時好簡單，就係、是、其實你係咪有個誠意出嚟，起碼俾個大家睇到你放下自己嗰個私心先，團結啲。 唔係你上次已經中咗箭㗎啦，阿基咧 一出嚟嘅時候咧、原本你上一鑊咧，無論港島、九西同埋呢一個嘅新東咧，個焦點係好放喺咧係反 DQ 嗰度嘅，係咪？因為一來個時間比較短，由 DQ 到即係你再補選嗰個時候，即係群眾嘅熱情依然喺度。今次咧，你俾佢成功地咧 divert 咗個 attention 咧，就我哋冇得唔搭機嘅。你明唔明白我的意思啊？我再不厭其煩咁講，我今次第三次喺個節目裏邊講嘅就話：你點樣唔搭佢啫？你唔搭佢又死，搭佢又死，咁你梗係選擇搭佢啦，大哥，就係咁簡單啫嘛，唔係好長遠嘅戰略嚟嘅啫。姚重炎上一次已經打咗個突噶啦，令到大家 有啲要選嘅啲即係新興年青人咧，就話你咁樣係屌票喎、啊，你唔使出嚟選就話。 基啲票係你嘅咩？阿哥，黃毓民啲票係你嘅咩？游蕙禎啲票係你嘅咩？我真係唔係好信喎、啊，大哥。 其實每次選舉一個大洗牌嚟嘅， 係嘛、喂，此一時彼一時嘅喎、啊，群眾你估真係 static 噶？对个政治，我哋都转紧啦。 我都投过黄仁达啦。 咁咪系咯，喂大哥，我哋都转紧啦。我哋嘅谂法不停喺度，因为形势变咗，我哋对问题嘅认识啊加深咗。 嗯哼， 对问题嘅判断有少少唔同。喂，我唔系话我头先讲嗰啲系全部啱晒，可能我下个礼拜我又觉得喂，可能未必系咁，因为嗰个系策略嚟噶嘛，嗰、那个唔系原则嚟噶嘛。喂，策略梗系灵活，梗系原则就话坚持啫。喂，但系我睇到呢两三个礼拜嘅势咧，即系我不得不讲就系、你唔好以为我即系例如阿毛嗰啲好想同你哋争嗰个位嚟选，跟住你借呢个机会咁嚟喐佢先得噶。唔系，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上礼拜唔方便讲，亦都冇机会讲啦。就我有少少觉得你哋包仔有啲契弟喎，大哥，你不如直接同佢讲啦，你唔好选啦，你输噶啦咁样。喂，唔需要搞咁多嘢喺度转个十个大弯。 最惨就啲放风啊嘛，即系你即系。唉，永远都系啊！李慧玲次次咧，即系嗰阵时搞，即系第一阶段咧，第一次呢一个补选嘅时候咧，搞走阿冯检基又系佢份。今次咧又系佢同阿余若薇喺度搞呢、這、一个，即系一个讲长毛又系佢份啫。 唔系长毛，唔系我听过余若薇嗰个讲法咧，其实佢系即系佢唔系讲得咁好肯定嘅吓，系咪？喂，老实讲，去到真系补选嘅时候啊，嗰啲嘢其实唔记得晒嘅。 嗯。 好多人都唔記得㗎啦！你喺我哋嘅腦海裏面就覺得，即係幾個月之前，一兩年之前嘅嘢仲記得猶新啫。對一般嘅選民嚟講，話大佬日日營營役咁多嘢搞，不過你哋自己幫佢 reinforce 呢個情緒咧，咁佢係真係記得喎。 嗯、 大佬你不停喺度提緊，佢仲唔記得啊？大哥，係咪啊？ 你不如老老實實講翻嚟緊，你點樣應付中共？ 咁你咪你預咪算咯。 哦，咁冇有咩又得噶？其實咁又得噶。 阿余大小姐，你嚟咯， 啊， 系咪啊？ 都得噶。 如果你都輸埋，都幾大鑊 嚇，翻煙喎。 不過我覺得呢、這個 前文 主，喂都幾大鑊話俾你聽。嗱，你自己諗啊。喂，老實講，呢、這個位真係好似耶穌話齋，係苦杯嚟嘅。而家走到去而家呢個位啊，你睇上一次李祥嗰個都已經係苦杯啦。我係佢啊。臨去俾比拉多審判之前一樣咁講，喂大佬，天主可唔可以免我飲呢個苦杯啊？你叫喂大佬劉小麗 DQ 完，一出個逢檢機，你仲叫我去選？阿哥，喂，同樣道理喺而家咁嘅政治環境裏邊，嗰一隻嘅新界東補選，你仲揾阿毛去？都幾廿歲人， 唔係不過咧， 你可以叫馮檢基去㗎。馮檢基咁中意出嚟選。 你講到之後嘅區議會選舉咧，其實我都聽過你同係禮拜二同阿世良講啦，係咪？即係你講話要玩人海戰術啊嘛。人海戰術好難玩一樣嘢咧，你點樣去揾到咁多人去出嚟選咧？即係如果有嘅，梗係好啦，係咪？即係有啲人係出嚟犧牲咁。最近啊，陳雲佢就走去講啦，喂，叫阿李柱銘出嚟講啊，係嘛？李柱銘自己揾咗個自決政綱出嚟，係嘛？但 DQ 埋李柱銘咧，哇，咁就勁咯，咁就大鑊咯，係咪？咁但係你覺得點樣先？你覺得咩咩先？阿陳雲呢招係？ 叫馬田 啊， 馬田唔會嘅咧，馬田幫手打官司好過啦，大佬。 係啊， 咁辛苦。 佢要佢俾佢 DQ 啫嘛，係咪？ 佢唔會 DQ 馬田嘅，佢 喂，大佬啊，佢作為一個即係國際級嘅政治人物，喺香港裏邊代表性嘅。 唔係喎，陳文話你要推個自決政綱出嚟，你要唔簽確認書，要即係唔肯捐九窿，專登做埋啲篤眼篤鼻嘅嘢。 唔係啊，香港政府好簡單，到時到後咧就照樣俾你馬田走去選，跟住用盡其他方法就走去懟冧你。陳海欣咪就咁。 唔係新界東係有少少難度嘅。我覺得是即係阿余大小姐或者係 Martin 都好難輸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唉，用翻佢哋嗰套理論咯。咁你咪輸下俾佢睇咯。今日嘅香港唔係昔日嘅香港嚟㗎啦，係咪？反對派嘅狀元冇乜重要性嘅，你用翻佢嘅 logic 得㗎啦。即係我最近呢一排我諗緊佢哋嗰套 logic 啊嘛。咁佢都嗰套嘢點解會 sell 啊嘛？唔係完全冇道理㗎。我唔係贊同啊。不過我分析的時候，我覺得香港很多人，包括我們在內，為什麼所謂李卓人的兩個字總結的心淡呢？ OK， 那我不跟你頂了，就輸了，是不是？你這麼喜歡見到我們輸了，你就覺得很過癮了，是不是？你這麼喜歡看著我們被老共壓迫，你都不施予援手了，那就輸一次給你看咯。 即是你說的那個就是選民要自省的問題。 喂，你當然要啦，是不是？你唔好痴心妄想，以為本土派啲票可以拉翻翻轉頭啊！冇噶啦，嗰啲已經潑咗出去嘅水嚟噶啦，落曬河噶啦，沖走曬噶啦，係咪？你連嗰班唔係佢哋嗰啲咁樣嘅意識形態嘅人都唔肯出嚟撐嘅時候，咁你咪輸多幾鑊？ 唔係，其實你會唔會即係你頭先講緊本土派嗰班人係反蝗蟲嗰一樣嘢？喂，其實可以更加簡單去諗，佢哋係想揾個壞人去揼嘅啫。你哋冇將佢呢個情緒就 channel 到去呢仇恨香港政府啫嘛。如果你哋做即係反對派係做到一個真真正正係有同香港政府鬥爭嗰個決心嘅話，喂嗰班人喂起碼有三四成係回心轉意，喂你都有個勝算喺度嘅噃。咁從來冇諗過呢一樣嘢。 冇啊！我而家谂住系即系 你啊，第二个古仔，我讲紧想选嗰班啊！哎呀 ，OK OK， 唔系，我觉得应该系要即系、就是、你等佢自省一下咋，系咪？即系你横掂去到而家呢个谷底咯，咁咪继续喺谷底咯。喂，你就系因为你快快脆脆等佢送去谷底，你先去反弹啊！我讲泛民主派啊，吓唔系我哋输晒议席啊，唔系代表我一定总辞啊，唔系因为我完全放屁啊，而系呢个某程度上系一个策略值得考虑咋。嗱，我冇結論今日，我係話俾你聽，你唔好以為我講得咁認真嘅時候，以為我已經有個推論同埋結論喺度，而我覺得我係需要反思呢個問題嘅。 嗯， 去到而家咁嘅階段，都差唔多，冇乜氣今日， 拜拜。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HKPeanut.com